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垃圾分类不仅仅靠科技的手段来实现，更重要的呢是把这一理念付诸于日常的一点一滴。今天我们看看厦门大学的同学如何来推广这一理念的。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五名同学设计了一套教育协助和监督学生废物分类的这么一套系统，这是从厦门市政府去年发起的一项环保运动当中获得的灵感。五名厦门大学的学生 Five 厦门 University， 然后后面看一看环境科学哈，这几个词我们都学过，环境 environmental 哈，这个 environment 这个词后面加个 al 哈， environmental science major 哈，这里面这个 major 呢做一个名词出现了哈，不是动词专业哈，学什么什么专业的学生，而是一个名词表示专业哈， major 设计了一个系统device a system， device 这个词我们前几期已经讲过了哈，是一个动词表示设计 that 教育哈 educate 协助啊，这个词哈帮助哈，我们用 help 也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用另一个动词来替换这个 help， 用的 assist 这个词 assist 啊，后面加一个三单形式哈 assist， 然后呢是监督 supervise。supervise 啊，那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U-P-E-R-V-I-S-E supervise， 然后后面学生们的一个垃圾的分类 students waste sorting 啊，这个垃圾分类这个词呢我们前两期已经讲过了，叫 waste sorting S-O-R-T-I-N-G waste sorting， that is 后面看看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做法。那么这项活动呢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后面跟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that's inspire 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inspire I-N-S-P-I-R-E-D 这里面是一个过去分词 be inspired by 哈，那么这个词的这种用法呢经常哈出现在一些正规的文体当中，比如说他的书受到了谁谁谁的启发，那么 his book is inspired by 哈某人，如果一部电影也是受到了什么的启发， a film is inspired by something 哈，所以说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be inspired by something。后面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运动 environmental 后面加一个 campaign 这个词 campaign C-A-M-P-A-I-G-N 是一个运动一个活动，比如说卫生运动参加体育的一些运动等等，那么是一个政府啊或组织发起的一个活动，往往呢用这个 campaign 这个词来进行翻译，同学们记下来environmental campaign that 厦门municipal government initiated last year 哈，那么有一个词发起了哈。如果说同学们觉得这个 initiate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的话嘛，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动词来替换，叫 start 啊，开始哈，这个词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词汇量还是不错的话呢，那么 Peter 老师推荐用今天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词来替换 initiate 啊，这个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i n i t r a t e initiate 啊，表示呢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哈 initiate。好，那么看看他们的做法呢，是一年前哈他们在宿舍楼里面哈尝试了这个项目，团队成员敲开了所有的哈那么这栋楼的60个宿舍的大门，分发了含有一个可回收废品的一个生态一个包装袋，同时呢一个挂在上面的钩子啊，一个厨房垃圾桶和一个关于废物分类的传单啊，那么这是他们的具体的做法了。They piloted 这里面尝试一个项目啊，我们用这个 pilot。 诶，同学们会问 pilot 这个词不是飞行员吗？诶，是的，作为名词呢它作为飞行员，那么作为动词的话呢它可以表示呢尝试某一个项目，就等同于我们学过这个 try 这个词或者这个 trial 这个词哈，都表示尝试的这个意思。因此呢这个 pilot 这个词作为名词呢啊，它表示飞行员啊，作为动词呢表示尝试。当然了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名词哈，就尝试一个事情，比如说拍一个电视剧，它的第一集呢往往是一个 pilot， 是指呢往往先拍出一集放到这个市场上去看一看啊，看看观众们是否喜欢，那么第一集呢这个电视剧呢也可以叫做 pilot。 好，那么看看 they piloted the project 啊，那这个项目 in a dorm building a year ago 啊，一个宿舍楼。 team member knocked on 哈，那么敲哈，敲开了所有的哈 knock on all 60 room door to hand out， 分发出哈，这个 hand out 这个词组我们讲过了，分发 eco packages 啊，一个环保袋 that contain a sack for recyclables 啊，那么一个袋子哈 a sack for recyclables， 可循环的哈物品或垃圾的这么一个袋子。这个词我们讲过 SACK 呢往往是一个大的袋子哈，不是说这个 bag 那种手拎袋，而是说呢比较大的，比如说像那个麻袋啊，或者说装米和面的那种大的袋子叫 sack。 然后呢 a hook for hanging it 也可以叫做 adhesive hook， 能粘住某个东西的一个钩子哈 a hook H-O-O-K for hanging it。 A kitchen waste trash can， 一个呢厨房垃圾桶哈 trash can。 And a flyer 啊，这里面这个 fly 飞这个词加一个 er， 它跟飞没有关系了，它表示一个传单哈。我们说在街上呢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分发这个传单，英文呢就叫做 flyer 哈。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形象的，是这种单子呢可以非常轻盈的哈飞来飞去，从你的手里面飞到另一个人的手里面哈。 About waste sorting，关于垃圾分类。那么其中的一个队伍的成员哈，乔同学坚持说呢要说服同学们用不同的容器来处理不同的废物，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哈。他是非常的执着哈，非常的坚持这么一个做法哈，用不同的垃圾桶装不同的垃圾。 Team member Chiao insist on 哈，这个词组坚持某件事情 insist on。 如果说坚持某一个东西哈是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名词的词组的话呢，后面加这个介词 insist on something， 或者呢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啊，没有问题。如果说后面跟一个句子的话呢 insist that 跟一个宾语从句哈 insist that 后面加一个句子哈，这里面呢后面呢跟的是一个名词的词组哈，当然呢它用的是动词的 ing 的形式哈。 insist on persuading students， 劝学生 in person to use different container for different waste， 不同的 container 不同的容器呢来装不同的 waste 不同的垃圾。同时呢他认为It is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最简单最有效的哈，这两个词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在说一件事情，比如说跑步哈，是最简单同时最有效的方式呢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可以用这个词组来翻译。 Running 或 jogging is the simplest and most effective way to keep fit 啊，非常实用的一个句子结构。然后呢乔同学和他的队友们放置了七个哈垃圾的集装箱或垃圾桶，收集纸张和一些有毒的一些废物。那么这些容器上呢印有表情符号和对话的那种泡泡，鼓励人们把垃圾分到正确的或放到正确的垃圾桶里面。 Chiao and her teammates placed 7 trash containers 七个垃圾的这个桶trash container for category ranging from paper to toxic waste， 从纸张到呢一些有毒的垃圾哈。这个有毒这个词我们学过 toxic T-U-X-I-C 哈 toxic 有毒的。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指示牌上面写的这个 toxic 表示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有毒，所以说同学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 The container are printed withemojis。 好，那么后面呢这些垃圾桶呢印上一些表情符号， 今天我们学了一个表情符号，大家想一想表情符号呢，或 expression， 哎，那么今天我们用啊，大家想到表情符号呢，用到的是 emotional symbol， 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将学到一个特别时髦的一个词，叫 emojis。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呢从日文过来的哈，日语过来的，它呢表示说我们在用电脑啊，在用手机的时候呢发的一些表情包哈，一些表情，所以呢它后来成为了英语的正式的一个用词，叫 emojis， 它的拼写呢是 emoji 哈 ，emoji emoji 哈，但是今天是一个复数形式，叫 emojis and conversation bubbles， 以及呢对话的那些泡泡啊，我们说画一些卡通片，一个人说话呢嘴边画一个泡泡，然后呢把他说的话呢放进里面，那么这种呢表达方式呢叫做 conversation bubble， B-U-B-B-L-E 哈，那个泡泡 that encourage people to sort their trash into correct bins， 把垃圾分到正确的垃圾桶里面，用的这个动词 sort something into some place， 把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回收的表情符号呢是一个笑脸哈，看起来呢像一个美元的符号，旁边呢用这个泡泡写到呢用我来换钱哈，这些垃圾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垃圾，可以呢用来换钱的。 The recyclable emoji， recyclable emoji 哈，这一种可回收的表情符号呢 is smiley face with a dollar sign for eyes 啊，它的这个眼睛啊像一个美元的一个符号。The word bubble beside it reads 啊，旁边这个词呢或一个字呢写到 treat me for money 啊， treat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用什么来换什么东西， treat me for money 就用我来换钱。团队的成员啊自愿每周用3个小时的时间监控这个我们说垃圾箱，以确保他们使用的得当。Team member volunteer to monitor 哈，监视哈 the container 3 hours a week 每周3个小时 to ensure they are used properly 啊，他们呢正确的能够得到使用啊，用的一个字 ensure ensure 哈，确保哈，是这个 sure 前面加一个前缀 en ensure they are used properly。 那么该系统呢已经扩展到了哈，我们说这个厦门大学的7栋宿舍楼，总共呢里面哈可以呢容纳2000多名学生。该团队的一个新的目标呢是在厦门大学的香安校区的66栋哈宿舍楼中实施该项目哈，所以他们不满足于哈就是1-2栋宿舍楼了，把他们的计划呢实施到所有的宿舍楼当中。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system has expanded 啊，用的是 expand E-X-P-A-N-D 拓展的意思， expanded to 7 buildings that house 啊，用的是这个 house 啊，它表示的是容纳啊，不是呢名词的房子了，而是一个容纳的动词。 Nearly 2,000 students in total The team's new goal 啊，他们的新的目标 is to implement 实施这个词 implement I-M-P-L-E-M-E-N-T 这个词呢是一个动词，表示实施。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些难度的话呢，换另外一个词组来替换它， carry out， carry 哈，携带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out 也是可以的。他们的目标呢 their new goal is to implement 或者呢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in all 66 dorm building on 厦门 University 香安 campus 啊，香安校区。那么厦门大学如果完全采用这个系统的话哈，这个体系的话呢，可能在垃圾分类方面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一个大学之一了哈。那么说厦门大学在垃圾分类方面呢能够领先于世界大学哈，所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最后一句话的翻译，厦门 University may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哈，领先我们用这个 leading L-E-A-D 啊，这个词后面加 ing 哈， leading universities worldwide 啊，表示全球哈 worldwide in waste sorting 在垃圾分类方面， if they fully adopt the system， 这里面用了 adopt， adopt 表示说采用采纳啊，我们说采用这个 the system， 采用这个系统。那么说一个人也可以采纳别人的建议意见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 adopt。 这个词啊，另外一个意思呢，如果说一个人被 adopted 啊，比如说 he or she was adopted， 它不能翻译成这个人被采用了，而表示说这个人被收养了哈。那么他说一个比如说孤儿啊，或者说家庭出现了问题的话呢，被别的好心人收养的话呢，他用这个词 be adopted。 好，那么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adopt。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Five Xiamen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Science Majors devise a system that educatesassist and supervise students' waste sorting that's inspired by environmental campaign the Xiame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itiated last year. They piloted the project in a dorm building a year ago. Team members knocked on all 60-room door to hand out eco packages that contain sacks for recyclable, an adhesive hook for hanging it, a kitchen waste trash can, and a flyer about waste sorting.Team member Chiao insists on persuading students in person to use different container for different waste. It's the simplest and most effective way. Chiao and her teammates place 7 trash container for category ranging from paper to toxic waste. The container are printed with emojis and conversation bubbles that encourage people to sort their trash into correct bins.The recyclable emoji is smiley face with a dollar sign for eyes. The word bubble beside it reads, treat me for money. Team member volunteer to monitor the container 3 hours a week to ensure they are used properly. The system has expanded to 7 buildings that house nearly 2,000 students in total. The team's new goal is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in all 66 dorm buildings on Xiamen University's Xiang'an campus.Xiamen University may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worldwide in waste sorting if they fully adopt the system. 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姜思恒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推敲的故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推敲的故事，你听人说过推敲这个词吗？这个推敲可不是什么体力劳动，而是反复琢磨思考的意思。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我们就要推敲推敲。可既然是脑子里的活动，为什么还要推又敲呢？推敲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推敲，那可是唐代大诗人贾岛的发明。贾岛写诗非常痴迷，就连赶路的时候也不忘构思诗句。他常常骑着一头小毛驴，很多诗就是在驴背上写出来的。贾岛第一次进京参加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大街上骑着驴往前走，口中念着自己做的诗：遥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念着念着，他突然想到用推字是不是更好些呢？于是又念道：遥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一边说一边用两只手做敲门推门的动作。他想来想去，又觉得还是用敲字更合适，又做出敲门的动作。街上的人看了这个书生在驴背上一会儿推一会儿敲，口中念念有词，都以为他中了邪，纷纷停下来看他。贾岛却完全没有觉察，仍然在苦苦思索到底是推还是敲呢。这时传来一阵锣鼓声，围观的人们赶紧走开了，原来是韩英的车马队伍过来了。百姓们纷纷回避让路，只有贾岛仍然骑着驴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嘴里还念着僧敲月下门，一直走到韩愈车马车前面。侍卫见他不回避，连忙拦住他，把他带到韩愈面前。贾岛对韩愈说：大人，实在抱歉，学生正在作诗，一时出神没来得及回避。韩愈说：你也爱作诗，你来听听。贾岛面露难色，把那句诗念给韩愈听，问： 大人觉得是催好还是敲好呢？韩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还是敲好一些吧。家道十分高兴，诗做成了，还和著名文学家韩愈成了好朋友。看来推敲真是一件好事呢。 非常感谢姜思恒同学。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睡衣日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All right then, let's start our story. 3, 2, 1.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Pajama Day. Class, don't forget, Miss Glass says, tomorrow is Pajama Day, we shout in unison. That's a fancy word for all together.I plan to wear my new nightgown. I must say, it is very elegant. Mm-hmm. Elegant is a fancy word for fancy. Then the phone rings. Bring, bring. It is Bree. She says, I am going to wear my pajamas with pink hearts and polka dots. Do you want to wear yours? We can be twins.Ooh, I say, being twins would be fun. Then I look at my elegant nightgown. What a dilemma. That's a fancy word for problem. So Bree wants them to wear the same thing. Finally, I make up my mind. I tell Bree I'm going to wear my brand new nightgown. Bree understands. She is my best friend.She knows how much I love being fancy. The next morning at school, we can't stop laughing. Everyone's in pajamas, even the principal. He is carrying a teddy bear. Miss Glass has on a long nightshirt and fuzzy slippers. I am the only one in a fancy nightgown. That makes me unique. You say it like this. Unique.Let's try one more time, shall we? Unique. Great. Nancy, look, says Bree. Clara has on the same pajamas as me. Bree and Clara giggle. We're twins, said Clara, and we didn't even plan it. At story hour, Miss Glass has us spread out our blankets. She reads a bedtime story. Clara and Bree lie next to each other.We're twins, Clara keeps saying. At recess, Clara takes Bree's hand. They run to the monkey bars. Come on, Nancy, Bree calls. But it is hard to climb in a long nightgown. And I can't hang upside down. At lunch, I sit with Bree and Clara. They both have grape rolls in their lunchbox.Isn't that funny, Nancy? Asked Clara. We even have the same dessert. I do not reply. That's a fancy word for answer. Pajama day is not turning out to be much fun. I wanted to be fancy and unique. Instead, I feel excluded. That's fancy for left out. The afternoon is no better.Clara and Bree are partners in folk dancing. Robert steps on my hem. Some of the lace trim on my nightgown rips. At last, the bell rings.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I am glad pajama day is over. Do you want to come play at my house? I ask Bree. But Bree can't come. She's going to Clara's house.I know it's immature, that's fancy for babyish, but I almost start to cry. Then, as we are leaving, Bree and Clara rush over. Nancy, can you come play too? Clara asks. Yes, I say. I just have to go home first to change. Now we are triplets. Thank you, bye-bye.